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啊！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974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每次呢，我们的团队在为大家推荐线路的时候呢，其实都非常的纠结哈，因为好的线路、好的目的地、好的价格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每位朋友的需求呢又有所不同，有些希望呢能够住得好一些，有的希望吃得好，有些呢希望深入的体验当地的文化，还有些朋友呢以上需求啊他都有。那我就跟您说一个好办法，哎，那就是每周一、三、四、五的凌晨一点，锁定 FM 97.4兆赫，北京音乐广播974乐趣特价游。哎，也许呢今天的内容呢您不太感兴趣，那明天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974乐趣旅行 ，FM 974乐趣旅行。那么节目时间有限，说不完和没说到的，您打开手机都能看得到。实在没有啊，您呢就给我们后台留言，把您的诉求啊提一提，说一说，我们的小编马上就马不停蹄的去给您搜索线路了。同时提醒大家，节目播出期间呢也是我们的闪购通道开启的时间，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974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974乐趣旅行，就可以参与闪购下单，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收入囊中啦。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 974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好了，话不多说，马上呢高磊给您介绍第一条闪购线路，这就是情定爱琴海希腊一地半自助9天度假游，明年2月24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6900元，那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只有15099元啊，真的是非常的有诚意啊。今天我们的这条线路是直降了1800元，哇厉害了，直降1800元，我们的乐趣闪购价只有每人15099元，是不是很劲爆？如果您感兴趣想了解这条线路的详细情况，或者是直接闪购啊，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FM 974乐趣旅行 ，FM 974乐趣旅行来参与了。说到这条线路的目的地，蓝顶白墙呢是圣托里尼的标志，却不是圣托里尼的全部。除去海边的那一溜悬崖小房子，那蓝白相间的爱琴海风格和典型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小镇，其实啊还有另外一个圣托里尼，有着火山喷发而成的红沙滩，有着可以远眺克里特岛的灯塔，有着可以俯瞰全岛的修道院，有着岛上人民曾经赖以为生的葡萄酒庄， 有着那些你在旅游书上从未见过的风景。蓝顶教堂呢，是摄影爱好者必到的打卡之地了。这里规模并不大，紧邻着海边，是圣托里尼最具有标志性的风景。蓝白相间的房子偶尔陪衬着墙头伸出来的鲜艳的乐杜鹃花，白墙红花，蓝天碧海，和那铺满了白色石头的蜿蜒小径真的是美极了。菲拉小镇呢，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很多居民啊都住在这儿。小镇上有很多像迷宫一样的小巷子，窄长曲折，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的，有走不完的台阶。两旁呢是一些手工艺品店、小酒吧、咖啡馆、手工鞋店，游客呢可以边走边看，就不觉得累了。如果你对圣托里尼岛的印象只停留于蓝和白的阶段，那就太过片面了。其实火山还给它留下了一抹红色，那就是在它的南端的红沙滩。红色的沙滩在整个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它附近的山崖和岩石呢也是深红色的，这些呢主要是由黑色的火山石里的磁铁矿物质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而形成的。那这么珍贵的世界地质遗产，自然咱们得多拍几张留念了。圣托里尼岛仿佛是在童话世界里跌落到凡间，那么走到这里呀，你会不经意间的把旅行变成了童话故事里的一章。当然我们除了圣托里尼，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必须去的打卡之地，比如说雅典娜神殿、阿迪库斯露天剧场、天意胜利女神庙，还有宙斯神殿等等等等，都非常值得一去。这就是我们介绍的今天的第一条闪购线路，情定爱琴海希腊一地半自助九天度假游，明年2月24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69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非常有诚意，直降了1800元，没错，您没有听错哈，直降了1800元，每人仅售150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吧。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给您介绍第二条线路，悠游西班牙、葡萄牙全景14日跟团游，明年的2月10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85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6699元，也是直降1800元。哇，今天的线路都是好有诚意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悠游西班牙、葡萄牙全景14日跟团游，明年的2月10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8500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同样直降1800元，每人只需要16699元。哇，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闪购吧。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您可以马上参与到闪购哈，同时呢也可以了解其他线路的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这条线路当中的一些主要的景点。首先呢就是圣家族大教堂，有人呢取笑它，这不过是一堆石头嘛，当然也有人赞叹它是能够让人狂喜心碎的建筑。如今呢，这座尚没有完成的教堂已经成为了建筑爱好者的朝圣目的地。去巴塞罗那的游客不会忽略的景点，已被联合国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被人们称为是具有惊世才华的疯子。衣衫褴褛，沉默寡言，没有绯闻，没有情史，几乎不享受任何俗世的乐趣，包括音乐、运动、社交。他一生呢只沉迷于两件事，观察自然，以建筑为载体重现自然。他被安葬在他毕生的代表作圣家族大教堂的地下墓室，和他献给其他朋友最杰出的礼物在一起。高迪曾经说，直线属于人类，而曲线是归于上帝。圣家族大教堂的设计完全没有直线和平面，而是以螺旋、锥形、双曲线、抛物线各种变化组合而成的充满了韵律动感的建筑。 圣家族大教堂作为唯一一座入选世界遗产的未完成建筑，无论是身处巴塞罗那何处，总能看见它直插云霄的塔尖。一进入教堂，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表情，抬头仰望，然后惊讶、肃穆、感叹、满足。那么现在已经建好的部分呢，可以参观的是诞生立面和受难立面。诞生立面以基督的诞生为主题。那么圣家堂的建筑呢，从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像资金短缺、天灾人祸，一次次的努力奋进，一次次的毁灭打击，又一次次凤凰涅槃，一次次浴火重生。高迪以后到现在的建筑师已经是第四代了，整个建筑完成了将近 50%， 预计呀，要到2026年才能完工，当然更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好了，这是我们为您介绍的第二条线路，悠游西班牙、葡萄牙全景14日跟团游，明年2月10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85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上钩价非常有诚意，直降1800元，只需要每人16699元，还等什么？赶快拿出手机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吧，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 FM974 乐趣旅行，朋友们抓紧时间吧。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你的好朋友高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向您推荐闪购线路，第三条呢是塞舌尔马埃岛5晚7天海岛游，出发时间呢是2019年2月4号，也就是大年三十，一场跨年之旅，安排您入住，市场价每人16800元，而今天我们的闪购价直降1600元，仅需要每间15199元的珊瑚海智选酒店。没错，您没有听错，这条线路今天我们是直降了1600元，塞舌尔马埃岛5晚7天海岛游，2019年2月4号大年三十出发，那么选择的是珊瑚海智选酒店，需要的价格仅仅是15199元。那么说到这家酒店呢，是1972年开业，2012年装修，一共有161间客房。对于想要捕捉马埃岛城市风采的旅客来说啊，马埃岛珊瑚海智选酒店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塞舌尔国际机场位于该酒店大约是12公里远的地方，著名的景点博瓦隆海滩、布法隆海滩和布法隆呢，都可以步行很短的距离到达。那么酒店为您在客房内还配备了国际长途电话，以及屋内的保险箱，所有入住的客人呢都可以便捷使用。服务人员呢会提前为您准备好电热水壶和免费的瓶装水，以满足您的饮水需求。浴室内还提供了拖鞋、24小时热水以及吹风机，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享受。那么酒吧呢给旅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环境，可以提供休憩的方式。那么对于旅客来说，可以在室外的游泳池享受锻炼的乐趣。酒店配备有会议厅和商务中心，可以供旅客随时使用。酒店提供的干洗服务让您的旅途更加方便。酒店客人呢还可以额外的使用停车场。这就是美丽的珊瑚海岸智选酒店。我们介绍的第三条线路是塞舌尔马埃岛5晚7天海岛游，出发时间呢是明年的2月4号大年三十，咱们来一场跨年旅行。那么同时呢，虽然是春节期间的线路，但是我们的价格是非常有诚意的，市场价是16800元，那今天我们直降1600元，闪购价仅需要15199元。那么大家伙儿想了解详细情况，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974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974乐趣旅行参与赏购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第四条线路，英苏风采，英格兰加苏格兰十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0599元。那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9299元，那么直降了1300元啊。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9299元。我们带您从北京出发，往返直飞。那我们会走过哪些著名的地区和景点呢？包括像伦敦、约克郡、爱丁堡湖区、逃婚小镇、曼彻斯特三大名校、大英博物馆。您呢会享受伦敦全天的自由活动 ，DIY 您的伦敦玩法。那么说到逃婚小镇，格特纳格林位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边境上，被人家称为是逃婚小镇。这逃婚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逃婚，而是好多人离开了家乡，专门跑到这地方去结婚的。于是啊，这里成了有名的婚礼举办地。那为什么呢？原来就是啊，当年的这个婚姻法规定，英格兰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子22周岁，女子是20周岁，而苏格兰的结婚年龄要比英格兰小，男子20，女子18。年龄在不同时期有所改动，但是苏格兰啊还是比英格兰小，所以呢，很多英格兰的男女想要早点合法结婚，就会私奔，跑到距离他们最近的苏格兰与英格兰边境处的这个地方来举行婚礼了。并且啊，苏格兰还规定，只要结婚誓词在2个证人面前立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举办婚礼。这里的很多店铺、旅馆慢慢就变成了举办婚礼的场所。到了现在啊，每年举办的婚礼基本上都超过了5000场，所以几百年来这里已经见证了无数的婚礼。现在的逃婚小镇不仅是结婚圣地，也变成了旅游圣地了。这就是我们介绍的第四条线路，英苏风采，英格兰加苏格兰十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0599元。今天呢，我们的限时闪购价立减1300元，只需要每人9299元，真的是超值的一个价格啊！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意愿想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都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随时下单，加油了，朋友们！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五条线路了，2019年1月27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11日冰河湖游船加库克山观星深度体验之旅，市场价是每人31800元。那么今天同样我们的乐趣闪购价不会让您失望，直降1800元，每人只需要29999元啊！那么，如果您感兴趣，想要去新西兰感受一下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参与抢购吧。那么，说到电影《指环王》的拍摄地，著名的星空小镇提卡波。这个小镇是位于同名湖泊的南端，可以尽览碧蓝的湖水，远处的小山和雪山作为背景，风景如画。湖面呢其实并不是太大，但是它的美是很有特点的，也许是不少人一生见过最有特色的湖泊。这里的风景就像是牛奶一样润滑着周围，整个湖泊的颜色是碧蓝色的，混合着牛奶的乳液，呈现出了一片牛乳蓝的风景。看了之后啊，一定会让您觉得特别亲切，也许你会惊讶于大自然的杰作。如果是换一个角度的话，这里的颜色又会变成其他的色彩，总是会不断给你惊喜。 周围是非常的稠密，在禁区的湖泊看上去水源特别浅，十分清澈，就像是一块明镜一样。这里仿佛有很多的风情，在湖泊的边缘地带还有很多鹅卵石分布其间，提卡坡总能给你带来一些出奇的景观。这里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也没有乡村中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这里仿佛只有雪原，还有其他的一些湖泊景观。不过在湖泊的中央地带可以看到很多水鸟，它们喜欢站在巨石之上欣赏着周围的一切。这里虽然没有一望无际的风采，但它的风景却十分精致，它没有其他景色的斑斑，却有着自己的婉约，没有古建筑的特色，却有自己的魅力。这里是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地方，是大自然的杰作。那么究竟有多美，还得等您亲自去看过才知道。好了，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五条线路，2019年1月27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11天冰和游船加库克山观星深度体验之旅，市场价31,800元，今天我们立减了1,800元，每人仅需要29,999元。好了，那接下来介绍的是最后一条闪购线路了，2019年2月24号出发的乐享骑乘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那今天呢，我们的市场价是每人8,800元，我们的乐趣闪购价同样相当给力啊，直降了1,800元。那么大家可以算一下，闪购价今天只需要6,999元就可以玩转土耳其12天深度游，哎，很划算，对不对？2月24号出发，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啊 ，FM974 乐趣旅行来参与我们的闪购抢购了。好了，那六条线路全部为您介绍完毕，我们呢再来重新为您梳理一下，您可以再听一下，在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参与我们的下单活动哈。首先第一条，情定爱琴海希腊一地半自助9天度假游，明年2月24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6,9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仅仅是每人15,099元。第二条，悠游西班牙葡萄牙全景14日跟团游，明年的2月10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8,500元，我们的乐趣闪购价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条一样，同样直降1,800元，直降1,800元，我们的闪购价只是每人16,699元。第三条，塞舌马埃岛5晚7天海岛游，出发时间2019年2月4号，也就是大年三十，一场跨年旅行啊！安排您入住的呢是价格原价16,800元，而今天我们的闪购价直降了1,600元的珊瑚海岸智选酒店。那么降价之后啊，我们的这个优惠幅度力度之后啊，是15,199元。告诉大家，塞舌尔马埃岛5晚7天海岛游，出发时间2月4号，大年三十，我们今天的闪购价仅需要15,199元。接下来第四条线路，英苏风采英格兰加苏格兰10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0,599元。那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9,299元，是立减了1,300元。第五条，2019年1月27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11天冰河游船加库克山观星深度体验游，市场价每人31,800元，今天同样立减1,8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29,999元。最后一条闪购线路，2019年2月24号出发，乐享骑乘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8,800元，我们今天直降1,800元，乐趣闪购价只需要每人6,999元。哇，今天算是大家来找了，也听找了，我们的所有的线路 优惠幅度的都相当大，从1300元到1800元不等。所以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来抢购您最爱的线路吧。好啦，这里是九七四乐趣特价游，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别忘了，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这里不见不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高磊邀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那年春天桃花香，借来桃花配酒尝，看世间逍遥，人生如提之而笑。我想重生多喧嚣，求不得解药，今夜痴恨也绕，伤离别爱寂寥，熙攘攘总会明理折了腰。可怜刹那红颜老，韶华醉一笑， 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九七四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九七四乐趣特价游。 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漫游外太空，懒懒地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Move like that, move like that, move like that. We can go to show me that, that, we can feel it free. Hit it with a break, jump in it, jump in it, doing that, jump in it, jump in it. day of the week though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 yeah, yeah.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夜间到白天本市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良好，风力不大，气温相对较高，天气条件适宜户外活动。只是早晨的最低气温在-4度上下，而且出现的时间正好是去上班上学的时间，提醒公众外出请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再度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这首经典的歌是千百惠演唱的《烟雨蒙蒙》，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我是云云。《相思风雨中》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唱的情歌，至今依然是香港乐坛合唱歌曲的经典代表作。很多情侣，包括90后，他们在卡拉 OK 唱合唱的时候，也经常都会选择这首《相思风雨中》。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一步雨中。 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离句路上烟雨蒙。啊，寄相思风雨中。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冤侣梦，恨满空，愁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 漫漫路上珍重， 年代的边关，听旧梦回响，借一段光影，取一季风华，音乐有模有样，时光有声有影，千千阙歌，千千阙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 最后是一个冬季，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不要再缱绻北风里。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啊，

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 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等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只是在悠悠岁月中听过这一首歌，从此在生命中便多了一份难忘的咏唱。希望千年阙歌能够陪您重回逝去的美好时光。把耳边的这首王菲的经典歌曲《传奇》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于允，感谢您的收听。星期三的凌晨一点半我们再会。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